后来在萨米尔进城打探关于埃里克和凯文的消息时，得知了那家修理店的厄运，他按耐住内心的震惊，慢慢离开，在脱离了众人视线后，拔腿朝自己的窝棚奔去。 终于，那家人的事情是你干的？ 怎么了？终于头都没有抬一下。 一家三口，还有两个工人，你真下得出手？ 有何不可？因果报应。萨米尔突然明白了齐良身上的伤痕来由，起初他还以为是被某些混混下了手。 那也不至于杀了他全家，警告一下不就行了吗？你竟然用，那是打野兽用的枪，怎么能用在人身上呢？后果怎样，你应该很清楚。 终于这时才放下手中的钢锉，缓缓转过头来，眼神平静，并非如水，而是一柄傲慢的刀锋。虽然他一向如此，电磁枪无声，正好办事。大块头，你不要伪善。 伪善？ 留着他们，有多少人又受害，又有多少好人又受害？这个时代，好人活着就够艰难的了。你的认识，应该并不比我差。看看你自己的遭遇。是的，如果萨米尔不是为了躲避与他人的争斗，怎么会带着妻女离开居住已久的家呢？没有食物的时候，去他人那里抢夺不就可以了吗？甚至还可以食用邻居的尸体过冬。可是萨米尔想想这些就觉得恶心可怕，此刻他找不到回答的字眼。 你等着吧，保安队一定会找上门来，到时候看你怎么办。 没人看见，那些被店主威胁过的客户们，稍微动动脑筋就能猜出是你来。 终于仿佛恰恰不担心这一点，点起一支烟吸了一口，悠然自得地仰头靠在轮椅背上，缓缓地吐出一片烟。 哼，正好给我找点乐子。奇怪的是，之后很久都没有穿制服的保安员来找他们， 萨米尔这才恍然大悟，仲宇的为人才是真正的高尚，否则那些客户绝不会这样感激袒护他。席梁能够下地之后，脊骨被重击的地方总是隐隐作痛，萨米尔担心，执意带他去城里检查。对此仲宇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坐了一辆有减震器的小车，让萨米尔拉着过去。对脊椎受伤的人来说，必须平躺且不能有颠簸，结果还算好，只是有一点裂纹，注射骨生长素之后自行愈合。酒吧的环境依旧那样的昏昏然乱糟糟的。接替席然工作的是个15岁的姑娘，小眼睛单眼皮，圆脸，棕黑色头发，扎着两个马尾辫，两腮苍白，别看她个头不高，胳膊和腿都很细，却十分的勤快，连厨房最脏乱差的下水道池她都毫无怨言地用手去掏，这可乐坏了老板，她只需要再多付出一小把的谷子就可以获得这样的劳动力，捋着小胡子感慨自己捡了一个便宜。她是汉族人与俄罗斯人的混血儿，长相乍看不像黄种人，唯独眼睛却是棕黑色，她叫楚华莲。他父亲是一个智障，母亲身体残障，弟弟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他打7份工，这只是晚上8点到12点的工作而已，白天还要帮人补衣服、端盘子、分类垃圾、收拾菜等等。自从他来了之后，老板连续辞退了几个人，那些被迫去他处另寻工作的人对此暗暗地气愤着，不只是对老板，也对楚连华。但想到他的家境，又只能叹息地离去。 小姑娘，看你那么累，想不想找又轻松又多挣点的工作？我给你介绍一个。 那天当华莲干完活，像当初的席梁一样蹲在酒吧阴暗的角落里休息的时候，不知从哪儿飘来这样一句柔媚的话。她抬起头，只见一个涂着粉彩眼影红唇分外醒目的40多岁的女人正面对着她，衣着看起来有点过分暴露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种好像很有钱的女人会和自己打招呼。华莲只是看着， 内心隐隐有点害怕，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往后退了一步。 哼，怕什么？姐姐又不会吃了你，都是同事，你来嘛。 他朝面容清秀的华莲频频招手。 哼，我观察你很久了，想很快挣到很多钱是吧？放开心结就可以了。 华莲缓缓站起，朝女人慢慢地走去，灯光把女人的身影映照在墙壁上，怎么行？女人握住她的手，一边说笑着，一边就把她往酒吧后面的屋子拉，拉得她娘娘呛呛。 哟，我说是谁呢？这是要去哪儿啊？ 一只纤细的白手突然出现在两人之间，把女人的利爪掰开。红唇女人急转过头，正准备发火，却呆住了。 是你？怎么，想跟我抢吗？ 女人把双手插在腰上，斜斜地站着，旗袍边露出大白腿。 哼，抢？哟，我看你说的，把人家都想成坏人了。哪里，小姑娘整天干脏活，我怕她脏了你的手呢。 华莲转身仰面看去，说话的是一个30多岁的女人，一样的花枝招展，不同的是长发挽成了髻，插着一根簪子，显得古朴，不似刚才拽她的女人那般妖艳，五官却也不如刚才那个端正。 哟，这么说我错怪你了，姐姐给你道歉喽。你这个婊子。哟，您不也是婊子吗？呸，就是想跟我抢棋子。 红唇女人愤愤地转身进了一间屋子，对话只是在熙熙攘攘的酒吧一角，混在嘈杂中隐秘不见了。待她走之后，插着簪子的女人蹲下身来看着华莲。 小妹妹，她有没有对你做过什么事？ 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簪子看。 别紧张，有没有？没有，就是什么？ 她揉揉自己的手腕。 就是这里被拉得疼，希望干活不要被受影响。哼，没事，你真诚实。小笨蛋，以后别再跟这种女人说话了，她要拉你下火坑呢。火坑？有些男人呢，为了荷尔蒙短暂释放的快感，什么都愿意从口袋里掏。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了吧？ 华莲不知道荷尔蒙是什么意思。 别靠近我们这样的人，我们干的可不是人干的活儿。有些钱来得快，可你拿了，这辈子就再也不干净了，美好的恋爱也就和你无缘了。别走我们的路，我们都是坏人。 女人扭动着曼妙的腰肢去了，消失在阴影中。华莲走回自己的位置，继续蹲下去等待干活的命令。许多天之后，华莲才知道那两个经常出现在酒吧里的女人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。生活好像很平静，偶尔有杀人机器和变种怪物跑进城里来杀死一些居民，又被人类消灭掉，于是那些王者居住的房子就空了出来，连同他们的遗物被保安队充公。这本是居民自发组织起来的队伍，现在似乎有点微妙的变化，他们手中的东西和资源越来越多，除了空房子之外，其他的东西分配给大家的却越来越少。不过没事，人们反正一直都是靠自己想办法活着，居民都是生存高手，但联合起来有时候就是一帮窝囊废，挡不住敌人，于是保安队就无法被替代。席良留在父亲的店里帮忙，这一天似乎是当地居民一年一度庆祝祭局点建成周年的日子，城里隐隐有热闹的景象，连保安队也倾巢出动警戒周边。人们用土质染料在墙壁上绘着活泼欢快的图案，洒扫庭除，修理坏掉的用品，穿最好的衣服走上街头谈笑风生，也舍得从积蓄的储物中大快朵颐一次。夜晚火把盈盈四散城中，传来了载歌载舞的声音。萨米尔和席良心血来潮，拉着仲宇去城里逛逛。 要去你们去，让那种乱七八糟的事儿离我远点。 坐在轮椅上的仲宇倔得很。萨米尔和席良不管这些，锁上门，一前一后像抬轿子一样抬起轮椅，小跑着朝城里去了。 郑宇起初破口大骂，渐渐的也就安静下来不说话了。 好热闹啊， 西凉许多年都未曾见过这样的繁荣景象，灯光和火光点坠在繁星之下，人们的脸上都是笑容。废墟的街道和房屋虽然依旧残缺不全，但被打扫得十分整洁。他推着父亲的轮椅，三个人边走边看，偶尔遇到路边的烤瘦肉摊，索性的快活一把。仲宇依旧铁青着脸望向别处，什么也不吃。酒吧间内生意出奇的好，今天出现了很多从未见过的面孔，有男人也有女人，只是似乎女人的数量增加的更多。华莲的活儿也因此倍增，收拾杯子，打扫桌面，清理地板，刷盘洗碗，甚至客人酒醉的呕吐物也要他来处理。他的汗珠不断地滴落在地上，和门内外欢腾热闹激扬无比的场景形成耐人寻味的对比。 哟，又是你呀、啊、 正在忙活的华莲转过头来，一眼就看到了簪子女人。 是你？是我。怎么怕我呀？不敢打招呼？嗯，你好。哼，还挺腼腆的嘛。小羔羊，今天早点回家，继续干你的活吧。 簪子女人没有多说什么，手臂搭在一个不知名的男人的腰上，找个角落的沙发坐下了。华莲低下头继续干自己的事。自星云以来，这样的庆典已举行了16次，除了偶尔的小火灾之外，每年都未曾出现过大的危险。不知是上天的眷顾，还是人们的防范严密可靠，华莲感觉自己要虚脱了，咬牙坚持着，把发辫散开扎成一束在脑后，慢慢地挪到吧台的旁边，小声问道， 可不可以给我一杯水喝？ 起初老板没有听到，光顾着招呼台前的客人。 我很口渴。 他的声音稍大了一些。吧台当班这才转过头来，看到身材并不高的华莲双手扶着台面，脸色苍白，满头大汗。喏，给你。他拿过一个破铁罐，打满一罐水递了过去。 谢谢。 华莲迫不及待地一饮而尽，又恭恭敬敬地把铁罐放在了台面上，转身去了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？什么声音？从门口传来的话渐渐扩散开来，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酒杯，转身朝门口望。发生什么了？当班的问。一个员工屁颠屁颠地跑出门外，四下观瞧。什么也没有啊，哪里有奇怪的响动？刚才说话的人被大家纷纷指责，不一会儿指责转变为了嘲笑，哄堂大笑。那人在懊恼中付了账，跌跌撞撞地出门去了。就在他离去不久，又有人问，什么声音啊？真的有奇怪的声音？如果说谎言说三遍就成真的，那任何话只要几个人多说几遍，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，怀疑随之越来越少。 说不定是真的吧。 人们奔将出去，一股飓风将刚刚站定的人群一股脑的吹飞了，车辆、小动物、食品和农作物、干枯的树木一股脑的被飓风卷入了低空，涌向北方。酒吧、商铺、住房、仓库无不摇晃起来，有些不可靠的房子已经翻了个个儿，坍塌一片，碎石板稀里哗啦地被吹走，人们的哀嚎和惊呼被风一并地带走，什么都听不到了。 发生什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天哪，我的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龙卷风吗？这里有山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快蹲下，屋子很结实，大家不要担心。 从当班那里终于传来一句有用的话，酒吧间外高速移动的空气形成了低气压，把靠近门口的几个人连同那些桌椅餐具一并吸出去。华莲死死地抱住一张四脚嵌在水泥里的铁桌，只看到红唇女人抱着男人的大腿，半身已经在门边飘起来。男人好不容易地抓到墙上的铁隔板，让自己固定下来， 看来他们是一块的。 救救我，救救我。 红唇女人几乎哭出来了，脸上的妆被融烂。 滚开，滚开。 出乎华莲的意料之外，男人吃力地甩着腿想把女人甩开。 救救我，救救我。 男人一脚猛踹在女人的头上，将她踹晕，她双手松开，被卷出了门外。轰隆一声响，酒吧石板屋顶连同四边100多根金属铆钉被连根拔起，掀开，整块的卷入空中。屋里一片黑暗，到处都是惊呼和嚎叫，室内的人几乎都被吸走了。华莲死死地抱住铁桌不放，隐约地发现簪子女人也抱着一根桌腿就在自己的身边。 发生什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 华莲大喊。簪子女人摇摇头，示意她不要说话。空气的流动非常剧烈，力道经过他们的双手传到那铁桌上，又传到桌角的水泥地里。惊恐之中，一根桌角底下的地面出现了裂纹。女人先发现了异常，脸色大变。华莲紧闭双眼，扎起来的棕黑色发辫被吹开乱舞。簪子女人吃力地用一只手抓住桌腿，另一只手拍拍华莲的后背。 小姑娘啊，千万别松手啊。 话音未落，华莲眼瞅着簪子女人冲她笑了一下，而后松开右臂，自愿地被气流卷了出去。风渐渐小了，华莲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，一身的灰烬。酒吧间里一片狼藉，墙倒了，外面黑茫茫的一片，人呢？火把呢？节日的欢歌笑语呢？ 爸爸妈妈弟弟。 他狂奔出去，奔向自己的家。当变故发生时，萨缪三人正在歌舞会的人群外观看。久经沙场的猎人在嘈杂中敏锐地观察到了奇怪的响声，转身告诉仲宇和西凉， 有杀人机器的声音。 话音未落，风就吹了起来。强壮的萨缪一把推着仲宇的轮椅奔向附近的一座坍塌的地下通道。三人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外面的情况越来越可怕，碎石和土屑时不时地灌进通道里来，打在他们的身上分外疼痛，渐渐地睁不开眼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山里怎么可能还有这样的飓风？ 萨米尔一身冷汗，被吹得金光。风止后，三人灰头土脸地爬出通道，整座城市已陷入了一片漆黑，只感觉脚下的路磕磕绊绊的，到处都是木块和石板。 爸爸妈妈弟弟。 黑暗里嘶哑的哭声从不远处传来，越来越近。萨米尔第一个发现了头发散开赤脚奔跑的华莲，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臂。 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放开我。 别乱跑，现在到处都是危险。 他的力量很大，华莲无法挣开。 你别抓着我，我要去找他们，放我走，放我走。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了。 华莲瘫软下去，跪在地上恳求着。 你看，那里是什么？ 席梁指着远处低空中的一点红光。顺着席梁手指的方向，终于从轮椅上取下了手持探照灯，打开，一道光束直射过去。 那是门？ 西凉不禁地喊了出来。一道几十米高的铁门，中间开着圆形的通口，里边装着巨大的涡轮，风里的叶片正缓缓地停转。 是机器人，快走。 萨米尔将华莲扛在肩上，左手推着仲宇的轮椅朝城南逃去。当晚总共出现了2次飓风袭击，第二天一早，那扇诡异的巨门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，又消失不见了。他们的窝棚还在城外颤颤巍巍地挺立着，由于恰好处在避风的凹坑，又离得远，才免遭一劫。阳光照耀面目全非的废墟城区，仿佛被海啸袭击过一样，几乎一马平川。